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8月1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阵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7月30号，以推动智慧健康休闲旅游产业与特色小镇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一届特色小镇发展高峰论坛，在大兴区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为了进一步完善辖区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体系，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特别是加快青年中医人才的成长，大兴区启动了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室建设工作。7月28号，大兴区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室正式启动。 8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大兴第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走进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录制了纪念建军90周年幼儿亲子故事。这些3、5岁的小孩子对建军节有什么样的认识？还不识字的他们又是怎样和爸爸妈妈一起演播那些优秀的军人故事的呢？请听本台记者的录音报道。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30号，以推动智慧健康休闲旅游产业与特色小镇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一届特色小镇发展高峰论坛在大兴区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参会专家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将特色小镇与大健康产业、智慧医疗、健康养老、休闲度假旅游等发展结合起来，通过特色小镇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有效载体，通过大健康产业发展来夯实特色小镇的产业基础，具有重要政策内涵，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健康产业与小镇发展的有机结合，可以通过健康产业发展为小镇集聚起健康养生养老、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体育运动、健康管理、健康产品等产业业态，吸引人口在此就业、创业与消费，进而壮大产业规模，完备产业体系，升级产业结构。而特色小镇为人口居住、生活、休闲提供了空间，为文化传承与延续提供了载体，改变了传统产业园区发展功能单一，塑造了城市发展为中心，留下了一座有生活气息、有文化传承的活力之城。 大兴区庞各庄健康特色小镇是中国人寿集团、星牌集团、富华集团3家集团公司合力开发，总投资预计将达到300亿元，形成包括健康服务产业示范区、未来世界和生态农庄3大核心片区。在庞各庄产业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需求特征，构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各类服务项目，发展形成及健康服务、休闲娱乐、体育运动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大健康产业体系，构建起以大健康产业为主导，打造涵盖投资运营管理、健康科研、智慧医疗、养老养生、健康金融等资源平台，辅以富华标准生命为主体的国际体验中心，结合体能健康中心、私人健康诊所和专科医院，打造360度顶级健康服务体系。 未来世界总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将集中目前最前卫领先科技产品，让顾客提前进入到未来生活。 生态农庄是整个健康特色小镇环境配套，家庭休闲活动将成为重要休闲生活方式，让孩子找到大自然的野趣，成为北京农业文化体验新亮点。庞各庄健康特色小镇将健康养老、文旅、田园等元素融为一体，为全国各地打造健康特色小镇提供借鉴。 本台消息，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体系，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特别是加快青年中医人才的成长，大兴区启动了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室建设工作。7月28号，大兴区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室正式启动。 近日，大兴区卫生计生委、区财政局和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大兴区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室建设管理方案》，并且挑选出了12名学术经验丰富的老师进行指导。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医疗机构和高等医学院校的中医专家中。同时，从辖区各医疗机构选拔17名一线岗位中医专业医师作为学术经验传承人，与学术经验指导老师确定师承关系。 据了解，这次中医继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将中医专家下基层与师承工作有机结合，通过12名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在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中医继承工作室出诊并带教，一方面通过师承教育，力争通过3年的跟师学习，逐步培养出一批中医临床骨干人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满足辖区居民中医药医疗服务的需求，使居民享受到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记者靳诗萌报道。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春田园的王诺熙，我今年4岁。 大家好，我是王诺熙的妈妈裴春蕊。 大家好，我是王诺熙的爸爸王彪。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讲的故事叫《海娃送信》。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兴区第7幼儿园的小朋友携手爸爸妈妈在大兴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6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亲子协作讲故事的录制片段。经过大兴区幼春天园老师和家长们的指导练习，在全园范围内的层层海选，最终精选出了8组小朋友与家长一起来录制纪念建军90周年亲子故事。大兴区幼春天园的负责老师向记者介绍， 通过全员来倡导到班里面开展这个亲子阅读的活动，因为也是到81建军节了嘛，为了让孩子们更了解这个节日的意义，我们就是提倡家长来找一些关于建军节的这些小故事，让家长呢和孩子们一起在家阅读，一起录故事，这些都是家长自己报名参加的一个活动。我们收集完了之后呢，首先是在班级里面进行了评选，每个班大概选了4名比较好一点的亲子故事，然后我们推到园里面，然后园里面再统一的进行这个评选活动，最后呢选出了8个家庭吧，进行这个亲子故事的录制。我们的小朋友一般都是3岁到5岁之间的，家长呢开始也是有一些焦虑，就是觉得这些故事的内容然后离孩子的生活太远了，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平常的一些绘本阅读。后来呢，我们就是想了一些办法，通过一些抗日战争的这些视频，让孩子直观的先来理解一下，帮助他去了解这些人物都做了哪些事儿。之后呢，通过一些直观的方法，让孩子来理解他来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人物。读完了之后呢，孩子可能就知道八路军是好人，日本兵鬼子是坏人。故事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朋友，然后可能比他们稍微大一点的。故事的主人公里面的这些军人都特别的勇敢，然后孩子对他们都特别的敬佩。 来电台录制故事的小朋友还不识字呢，但讲起故事来却是绘声绘色的，这当然更加离不开家长们平时的良苦用心了。 跟他沟通的时候，基本上把里面的一些话转换成他平时习惯说的一些语言，所以可能理解起来在那个情境当中就比较容易。然后呢，玩的游戏的过程当中可以偶尔穿插几句进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印象更深刻。然后呢，排练的次数多了，大概整个故事的背景包括故事的内容他就熟悉了很多。 排了几个晚上吧，看视频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孩子讲这些情节，孩子应该在里面能学到一些正能量。 也许这些故事当中的军人和小英雄的事迹离这些三四岁的小孩子很遥远，但是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也不乏有这些为祖国做过贡献的可亲可敬的军人们。这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亲子协作讲故事的录制成员当中就有不少军人和军属呢。 大家好，我叫葛振林，今年是谁？ 我叫赵林，我是葛振林的姥爷，是1968年参加人民海军。作为一个老兵，带着我的女儿和我的小外孙来录纪念八一建军节的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个最大的收获。 大家好，我叫董月涵，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鸡毛信》。 我是那个董月涵的妈妈，她的爸爸曾经也是一位军人，我们也算是军人家庭吧。她爸爸以前总穿着军装，她就挺崇拜她爸爸的了。虽然她的爸爸现在已经是一个退伍军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怎么得来的。我们也希望她以后能像她爸爸一样，有一个正直的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 我是刘念慈，我和爸爸讲的故事是抗日英雄王二小。 我是刘念慈的爸爸刘中元，我是一名空军少校，今年即将离开部队转业地方工作。在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和女儿一起录制有关军人的故事，也是我今年建军节收到最好的礼物。感谢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七幼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冯巩的电影《没事偷着乐》里暖瓶厂工人张大民一家两代六口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尤其是电影里张大民围着树盖新房，还给自己儿子起名小树，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旧工程馆的一次拆违行动让记者感觉到这个张大民有点悬，他屋子里的不是树而是电线杆。来到现场，记者看到工人已经开始对旧工龙胜路一个小区门口违建的房顶进行拆除了。屋子是一处便民奶站，老板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在屋外加盖了几平米的简易建筑，存放冰柜的物品，而这处违建就包裹着奶站外的电线杆。 看着城管执法人员在拉警戒线，周围的居民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样确实不安全，万一电线杆有什么问题，那不得电着人呢？这么盖房子，万一要检修电线，电工也不方便呢，确实应该拆了，这么干真是太危险了。旧工执法队副队长孔维一介绍说，像这样的违建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由于违建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90年代末北京市还没有成立城管之前就存在。也许搭建之初房主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像这样围着电线杆搭建违建，如果发生供电危险，损失最大的还是房主，而且对于供电部门对电网进行维修检查也造成了干扰。 为了拆除这处违建，旧工城管的执法队员多次找到产权单位和店主协商拆除违建。店主起初也以家人身体有病、家庭生活困难为理由，不太配合拆除工作。通过执法队员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最终还是同意拆除了违法建筑。 本台消息，上周微信朋友圈中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广大家长的关注， 内容是在房山区一大型商场停车场内，一名戴口罩的男子抢孩子，受害女事主受到威胁求救路人。房山警方7月20号发布通告表示，经过房山警方核实，近期辖区内没有接到类似情况的报警。房山警方提示，遇到威胁人身安全的突发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对于朋友圈内没有经过核实的消息，不要盲目转发。 7月21号，就在房山警方通报情况的第二天，信息中的主人公宋女士终于拨打了110电话进行报案。宋女士说，案发当天，她和11岁的女儿遭遇了抢劫，而案件中见义勇为的两位青年也通过微信平台与房山警方取得了联系，第一时间为警方侦办案件提供了证据信息。2017年7月19号20:50左右，宋女士带着11岁的女儿逛完商场后，到商场外的临时地上停车场取车准备回家。11岁的女儿自己打开后排车门进入车厢，就在宋女士坐到驾驶室准备开车时，一个陌生的男子从车后方窜进车厢。男子指着孩子威胁宋女士，别喊，我不会伤害你们的，交出手机和钱包。 宋女士回忆，当时自己特别慌乱，因为没有灯光，看不清男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受到威胁后，宋女士开始按照对方的指示缓慢向前行驶。就在车辆行驶到停车场出口位置时，宋女士发现了对面的行人，摇下车窗向对方呼喊，救救我的孩子。两名小伙子听到宋女士求助，就上前询问情况，男子慌忙逃跑，两名见义勇为的青年紧随其后追赶，但嫌疑男子最终还是逃走了。 本来是遭遇了抢劫，但是宋女士因为惊慌失措，自己和孩子都没有受伤，财产也没有受到损失，随即选择驾车离开，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两位见义勇为的青年在追击嫌疑人回到案发现场后，也找不到女事主宋女士，所以也没有报警。没有搞清楚状况的现场群众听到宋女士喊道救救我的孩子，误以为是不法分子抢孩子，而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房山警方在接到宋女士的报警后，迅速开展案件的侦查工作。据办案民警介绍，案发的地上停车场内并没有监控，当时两位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将嫌疑人追出了停车场，这给侦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通过调取停车场周边的多个位置监控，侦查员发现嫌疑男子在被追出停车场，躲避追击后又返回停车场查看情况。因为逃窜过程过于紧张，嫌疑男子一直拉扯自己的背心擦汗。 根据嫌疑男子体貌特征，侦查员经过大量侦查工作锁定了他的行动轨迹。7月25号晚，侦查员在辖区周口店镇将嫌疑男子赵某抓获。赵某交代了因为信用卡欠了大额的欠款归还不上，想抢点钱用于还债。之所以选择这个停车场下手，是因为停车场位置偏僻并且没有监控，他一直从下午3点等到晚上9点选择作案目标。因为害怕男士在场，赵某选择了当时独自带着孩子的宋女士下手。因为担心事主报警，他还在逃跑后专程回到案发现场查看情况，在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才放心离开。没想到仅仅过了6天，他还是被抓了。 民警介绍，本是房山本地人的赵某谎称自己是四川籍打工者，就想要点路费回家。赵某用事先准备好的锉指甲用的锉刀指着宋女士女儿的脖子，没成想宋女士刚刚准备交出手机和钱包，就遇到了见义勇为的两位青年。在两位青年的询问下，赵某慌忙逃跑。目前嫌疑人赵某因为涉嫌抢劫已经被房山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消息，去年9月14号晚上，在房山长阳某小区，商场保安赵某酒后入室盗窃，并偷走了4个月大的女婴。之后赵某被发现，竟将女婴扔到3米多深的半地下室阳台，所幸婴儿没有大事。7月28号，房山法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盗窃罪和拐骗儿童罪两罪并罚，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赵某当庭表示要上诉。 在之前的开庭中， 赵某公述，他的职业是商场保安，暂住地就在案发小区。案发当晚，赵某下班后喝了一斤白酒，两瓶啤酒，因为手机坏了，便想出去偷手机。赵某在小区里溜达半小时后，发现一栋楼的单元门没有关，他就进楼寻找作案对象。赵某一路爬楼梯，从一层往上试着开各家的防盗门，没想到竟真的打开了一扇门。他进入这户居民杨某家中，发现杨某夫妇、杨某的岳父母以及四个月的女儿都在熟睡。赵某趁机偷走了客厅茶几上的苹果牌平板电脑，并将杨某四个月的女儿乐乐抱走了。 路上，小孩惊醒哭闹，赵某又听到有人追赶，担心被人发现，就把平板电脑扔在了门口的草丛里，将孩子放在单元楼门口。不料这时婴儿啼哭不止，赵某担心被人看到，便又转身到楼背后，将孩子扔进了3米多深的一间半地下室的阳台。凌晨1点，杨某在地下室的阳台上找到了女儿。赵某在逃跑时被杨某一家和邻居抓获，被盗的平板电脑经过认定价值为2000多元，已经起获并且发还给了杨某。后来经过检查，杨某女儿身体没有什么大事。 在之前给公安机关的供述中，杨某曾说偷孩子是为了卖钱，但在庭审中他又否认了这个说法，说我只有这样说警方才会相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偷盗婴幼儿，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犯拐骗儿童罪，判处他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室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宣判后，赵某当庭表示要上诉。 本台消息，7月27号一大早，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齐瑞军没回家，而是直奔了门头沟区永定镇侯庄子村。在那里 S1线工厂正加紧施工，齐瑞军公司的一个项目组也参与其中。齐瑞军的公司瞄准的都是轨道交通线施工里的硬功夫，1周7天除去出差的日子，齐瑞军不是在 S1线施工现场，就是在丰沙铁路首钢至3家电段施工现场。用他自己的话说，干工程心里得始终绷根弦，安全弦，责任弦，当带头人的不去现场，这弦怎么绷，这头怎么带。 心里始终绷根弦，这话原本是齐瑞军当兵时部队一位领导的口头禅。退伍后，齐瑞军选择自主创业，他把这句话作为自己和团队的座右铭。1999年3月，齐瑞军通过新兵训练分配到驻门头沟区某部，从此门头沟成了这个安徽淮南小伙的第二故乡。这期间，他与家住门头沟的一位姑娘相识相恋，结婚成家。2003年退伍时，他选择留在了门头沟自主创业。 齐瑞军没上过大学，在他的人生经历中，部队就是最棒的大学。他在那里培养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还学到了自动化管理等技能，对建材也有一定的了解，这都成为他投身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资本。公司成立之初仅有5万元注册资金，其中2万元还是借来的。齐瑞军带着工人扎在工地一线，没日没夜的干，敢拼能拼硬仗成了齐瑞军所带团队留给施工项目招标方的最深印象。 从房山线、昌平线、机场线到如今的 S1线，丰沙铁路改造、京郊轨道交通线在不断延伸，齐瑞军参与建设的项目越来越多。齐瑞军瞄准的项目都是京郊轨道交通线施工里的硬功夫，高墙复合闸盖板、地铁疏散平台、桥梁防护墙，施工者不仅要能吃苦，技术过硬，使用的建材质量也必须确保高水平。齐瑞军带队参与建设过的轨道交通房山线，如今已成不少京南百姓外出第一选择的公共交通工具。 齐瑞军一直保持着当兵时养成的办事风格，容不得半点马虎。一次，一家供货商弄错了构件规格，他发现之后，一个构件也没让用。他说：“别说差几厘米， 就是差一毫米也不行。当时公司30多名工人已经进厂，齐瑞军二话没说，工人工资照发，等新构件到货后再开工。仅此他损失了近10万元。新构件送来后，他带着工人倒班连轴转，抢工20多天，按时高质量交工。当时项目方负责人在现场留下一句话：当兵出身的干活就是让人放心。 大家好，我叫葛振林，今年4岁。 我叫董月涵，我是王诺希，今年4岁。 那出子俊，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聪明的张小明。 我叫马思琪，今年4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人行玩儿小。 下面请您欣赏纪念建军90周年幼儿亲子故事展播。 大家好，我是大兴青春田园的王诺希，我今年4岁。 大家好，我是王诺希的妈妈裴春蕊。 大家好，我是王诺希的爸爸王彪。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讲的故事叫海娃送信。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孩子叫海娃。有一天，海娃在山上一边放羊一边站岗，海娃爸爸交给海娃3根鸡毛的信。 海娃，你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八路军叔叔手里。 嗯，放心吧，我一定会送到的。 海娃还没走到山口，就看见那里有一堆日本兵。海娃心想， 我应该把信藏到哪里呢？ 海娃灵机一动，把信拴到老绵羊身上。小鬼子来到海娃身边问， 小孩，你是干什么的？ 海娃哭了起来说， 别大哥，我是放羊的。 鬼子看看这群羊，就叫手下把羊扣下来。海娃被逼着给他们赶羊。天黑了，鬼子饿极了，就去杀羊。第二天天刚亮，鬼子们继续出发了。还没走过山头，就听轰的一声，前面几个鬼子趴下了，原来他们踩到了地雷。于是鬼子让海娃走在前面踩地雷。海娃心想， 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到八路军叔叔那里，把你们全都打死。 海娃把敌人领到一条小路上，鬼子又叫起来， 小孩，你慢慢开路。 海娃飞奔起来，鬼子开枪了。海娃心想，离八路军住得不远了，于是大声叫起来， 八路军叔叔，鬼子来了，快点开枪。 八路军马上开火了，一个八路军叔叔把海娃扶起来。海娃吃力地说， 八路军叔叔，老绵羊进鸟进。 还没说完他就晕倒了。海娃终于把信安全交到八路军叔叔手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录制结束后，王诺希的爸爸也分享了一家三口选择和排练整个故事的感受。 海娃送信排了几个晚上吧，看视频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孩子讲这些情节，孩子应该在里面能学到一些正能量。因为81建军节到了，给孩子讲一些建军节的知识故事，在这个基础上挑了这个故事，让孩子对祖国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对军人更加的敬佩。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刘霞播音，圆圆、靳诗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零烦恼，零担忧，零误差，零风险。